怎么说呢，自从你拜我为师以来，就天天有进步了，还是我教的好啊。有句成语叫什么来着，名师 名师出高徒。 吓我一跳，兰兰，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 我一直跟着你们呢，你们居然没有发现我。 兰兰，小明，我饿了，咱们去吃东西吧。 好啊好啊， 咱们去吃 汉堡包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，垃圾食品。 那你说吃什么？烤鸭、炸大虾，太贵了吧。 我有个好主意，我们带麦克去吃北京小吃怎么样？又便宜又好吃，麦克肯定会喜欢的。 北京小吃太好了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，我早就想吃了。我们快去吧，我也饿了。 走， 看着挺好。 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都吃不过来了。 那就多吃点，吃饱了教我橄榄球。 麦，你喝豆汁吗？ 豆汁儿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不喝不喝。 麦克，不会喝豆汁儿就不能算是北京人。 麦克，豆汁儿可算得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小吃了呢。不过第一次喝都觉得不好喝，慢慢的就会喜欢上了。 那我就下次再喝吧。 好吧。 哎，兰兰，北京小吃有很多年历史了吧？ 那当然，就拿这个，对了，就拿驴打滚来说吧，啊，它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 那我得尝尝。 怎么样？ 嗯，好吃好吃，就是名字不太好听。